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30分钟捕捉世界之变，30分钟集合环球资讯。联合国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周最新传送海外动态、时尚趋势、华人生活。环球30分，与您谈天说地，话世界。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关注今天的环球30分，我是戴蔚然，非常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一起来关注印度朋友的一个传统节日屠妖节，它也称排灯节。在印度文化当中，就像是我们中国人看重春节一样，这是每年最大的节日。节目一开始，我们就要将视线投向印度和新加坡，来看看今年的印度排灯节有哪些新气象。同时，在新加坡，排灯节也是一个法定节日，当地人又是如何来度过的？然后呢，我们还要将视线转向俄罗斯，一起来关注俄罗斯人的婚恋观，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俄罗斯如今成为全球离婚率最高的国家？好，欢迎您随我一块儿走入环球三十分。首先，我们将视线转向新加坡。新加坡的多元文化色彩也是十分的浓厚。目前，在新加坡大约570万的总人口当中呢，华人约占75%，马来裔占14%左右，印度裔近10%。所以，走在新加坡，你能感到来自世界不同民族、不同语言交汇在一起的一种独特的风采。那新加坡呢，早有印度人定居的历史。如今在新加坡有一个叫做小印度的地方，这就是新加坡中南部的石龙港路。走进那儿，你就会感到好像就来到了印度一般。话说1819年，来佛士爵士的船航行到了新加坡，随行队伍中有很多印度的驻守和士兵等等，他们形成了新加坡土地上第一批的印度移民，加上后来的移民繁殖等等，成为了这样一个新加坡石龙港路的小印度聚集地。而印度的传统文化、传统节日、生活习俗也被带到了这里。正因为如此，在新加坡每年一度的屠妖节也是一个法定假日，全民庆祝。那到底什么是屠妖节呢？如果说它的另一个名字排灯节，可能还是有不少朋友听说过。好了，下面我们就来听在新加坡958城市频道的主播邱胜阳先生来给我们做介绍。 这个屠妖节呢，他们也称为排灯节，或者是叫光明节。那么在印度呢，是属于新都教的教徒庆祝战胜邪恶的日子。新加坡的这个印度居民呢，祖先通常都是来自印度的南部。虽然说的都是大米亚语，但是新都教在新加坡也是一个重大的宗教。庆祝的活动也非常的多姿多彩，包括了在屠妖节来临前的2个星期，在2座新加坡主要的新都教的庙宇就举行了导火节，或者称为踏火节，主要是在一个长50米的地面上铺满了烧红的这个火炭，信徒们就赤着脚就从这一端快步地跑向火炭的另外一端，是踏着火炭而行走的。那他们相信呢，这样呢会用虔诚的心解脱自己的这个罪恶，同时也为家人带来幸福。除了踏火节或者说导火节之外呢，在新加坡印度人聚居的地方叫石龙岗，那我们就也把这个地区称为是小印度。在1个月之前呢，这个小印度呢就举行了这个隆重的亮灯仪式，这和春节在牛车水或者说马来同胞的开斋节、牙龙士奶的亮灯，以及圣诞节在乌节路的亮灯仪式是一样的意思。而今年在小印度或者说称为石龙岗区的这个彩灯，是以孔雀 为主题。那孔雀在新都教里面是非常尊贵的一种神鸟，据说是天神的坐骑。当然在小印度区里面的一些特定地区也有年货市场，售卖种种庆祝节日的商品。而在新加坡，不管是哪个种族都一起的分享着节日的欢愉，也就是屠妖节，是新加坡的公定假日。在新加坡的公定假日大多数可以分为几种，像这个华人的春节有两天公定假日，马来人的开斋节和这个哈芝节也各有一天，而基督教呢就享有圣诞节还有这个耶稣受难节这两个公定假日。而在新加坡的印度同胞呢，除了屠妖节之外，另外一个公定假日就是卫塞节了。当然各地的旅客也都会趁着屠妖节这个节日的气氛，纷纷到小印度，也就是石龙岗路一带去分享欢乐，感染印度同胞特有的文化及宗教色彩。 好，感谢在新加坡958城市频道的邱胜阳先生给我们就新加坡屠妖节所做的报道。其实屠妖节也称排灯节，可能有听众对排灯节要更加熟悉一些。对于印度朋友们来说呢，排灯节就好像是我们中国人过春节一样，是最重要的传统佳节。从11月7号开始，印度呢进入了为期5天的排灯节假期当中。每逢排灯节，处处都要点灯祈福，善男信女到处释放烟火，气氛热闹，人们交换礼物。但因为近年来印度也是饱受空气污染的困扰，每年因为民众燃放烟花爆竹，排灯节期间空气污染呢往往达到峰值。印度最高法院从2017年开始下令，为了防止空气污染进一步恶化，排灯节期间只能在晚上8点到10点期间燃放绿色环保的鞭炮。而在2018年，有中国记者在印度发现呢，中国的电子鞭炮在印度悄然流行。因为电子鞭炮既环保还能够遥控，年轻一代特别的喜欢。顾名思义，电子鞭炮就是可以反复燃放的，声音和闪光度和传统鞭炮极为相似的电子制品，虽然贵一些，但是呢环保，同时还能够反复使用，也同样可以制造欢乐的气氛。好了，下面呢我们就继续来关注印度的排灯节。和中国相似，每逢这样的大型节日来临之际呢，黄金总是被人们追捧，黄金首饰格外畅销，今年也是如此。一块儿去印度的金店看一看。 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市中心的一家珠宝店里，来挑选和试戴黄金饰品的顾客络绎不绝，其中耳环和手镯仍然是最受欢迎的。在印度，排灯节用于庆祝光明对黑暗的胜利，并以黄金购买而闻名。排灯节之后不久就是印度的婚礼季，因此在这期间购买金属饰品和器具，在人们看来寓意着幸运。价格永远不能阻止印度人购买黄金的热情。自今年初以来，印度的黄金价格已经上涨了近8%。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30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这里是环球30分，要把视线转向英国。我们对于租用演出服早就见怪不怪了，而现在呢，在英国一些租赁公司不光是租赁演出服，还有晚装、礼服，甚至是一些日常服装的租赁。共享经济连雨伞都可以共享了，那为什么服装不可以共享呢？为了鼓励大家租赁服装，一些租赁公司甚至还要把清洗衣物之后的水展示给公众，来看一看这水呢是如何的经过了几次的蒸汽消毒之后，最后和清水别无二致，来保证服装的干净。在英国有一个时装租赁网站 Girl Meets Dress 少女遇见时装，深受英国女性的欢迎。除了服装的种类齐全，他们还提供了各种服务，比如既可以单独支付租金来租用服装，也可以提供套餐服务，如果缴纳月费可以每月固定挑选几件衣服。好，一块去走入衣服共享这个新的共享经济理念。 2008年，安娜班斯创建了电商网站女孩遇见时装，提供4000多种服装选择，从日常服装到红毯礼服以及手提包和首饰都可以提供租赁服务。 I think definitely social media has had a huge effect. I mean, now we wear something and we put it online and then everyone's seen us in it. Sustainability also is a huge impact. 由于今年英国王室婚礼使苏塞克斯公爵夫人梅根的着装成为时尚界关注的焦点，她所穿过的这条裙子也成了电商网站最受欢迎的单品之一。它的零售价通常为300英镑，约合380美元，但在网上你可以以100美元的价格租7天。 The rental clothing market isn't all online and designer dresses. Major shopping centers like Westfield here in London host rental pop-up stalls. And this December, they'll be stocking luxury trainers and athletic wear for hire. 调查显示，英国25岁到34岁之间的年轻人中，有50%的人对租赁概念感兴趣，他们愿意一个月花200英镑租用时装。分析人士认为，随着越来越多的实体零售商进入租赁领域，人们可以选择到实体店进行试穿，也消除了消费者租用衣服时的疑虑。 左耳聆听北半球，右耳聆听南半球，环球30分，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 这里是环球30分，我们要把视线转向俄罗斯。在苏联时代，离婚被视为是一件不光彩的事情。不过呢，我们会发现，其实俄罗斯人内心是奔放自由的。比如中国电影观众们十分熟悉的两部俄罗斯电影，一部呢是《莫斯科不相信眼泪》，还有一部是《两个人的车站》。讲述的都是男女主人公呢在过去的婚姻中得不到幸福，继而勇敢地拥抱着新的伴侣，迎接新的生活。在那首著名的《莫斯科不相信眼泪》这部电影的片尾曲中呢，有一句歌词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就是如果不合适不如放开手，生活可以换换样。可能正是在这样一种情绪的鼓励之下，进入了21世纪，俄罗斯已经成为了全球离婚率最高的国家。据俄罗斯媒体报道，2016年的时候呢，俄罗斯人的离婚率和结婚率的比例是1.6:1，这意味着俄罗斯人离婚要比结婚更频�繁。过去的几十年当中，俄罗斯60%以上的婚姻都是以正式离婚告终。尽管人们认为不成熟以及生活条件所逼导致了离婚率高，不过呢，有一件事儿是确定的，那就是俄罗斯的婚姻失败率高居同类国际排行榜的首位。好，下面我们就要开启今天北京莫斯科双城之声，来听俄罗斯卫星通讯社的记者为您介绍眼下俄罗斯人的婚恋观，了解中国，走进俄罗斯，北京莫斯科双城之声。 俄罗斯未登记婚姻的数量在增长，而每两对夫妇当中就有一对夫妇选择离婚。那么俄罗斯社会对家庭价值观的看法有着怎样的变化呢？今天我们就来向大家做一下介绍。 有关婚姻关系有这样的历史，对于现代俄罗斯来说，离婚问题并非一直存在。1917年十月革命前，离婚是相当罕见的事情。原因在于，首先，东正教会对离婚有负面的看法；其二，要想离婚，必须有实实在在的理由，比如确证的通奸行为，或者夫妇一方有长时间的刑期。苏联时期，还有党这个制约性的因素，苏共党员的家庭不睦问题可以在党的会议上讨论，通常会做出开除党籍的决定。苏联时期，这意味着前途暗淡，无党派公民的生活也受到周围的监控。想离婚的一方需要在报纸上发表声明，目的是让亲属和熟人知道这件事情，而后者会努力劝解争吵中的夫妇恢复理性。此项措施一直持续到1965年，其目的是巩固苏联的家庭机制， 社会对离婚有着某种耻辱的看法，因此那些甚至已经不在一起生活的夫妇也不想公开办理家庭崩溃的手续。 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国家走上民主改革之路，隔绝俄罗斯人与西方意识形态影响的铁幕也不复存在。伴随着政治领域的回暖，性生活也变得随便起来。苏联解体后，重新评价道德价值观的进程加速了，离婚变得更多，同时登记婚姻变得越来越少了。 2017年有这样的数据，根据俄罗斯统计局的资料，去年相对于每1000个登记婚姻就有585对离婚的，也就是说俄罗斯离婚人数超过一半。从数据看情况并不令人乐观，但是俄罗斯在这方面并不孤独，很多国家离婚者不在少数，比如葡萄牙、西班牙和匈牙利，离婚率高达 67%， 而美国和中国的家庭崩溃现象也基本处于俄罗斯的水平。 俄罗斯的离婚情况还有下面一组数据，根据统计，婚龄5年到9年的离婚率要更高一些，占 28%， 婚龄3到5年的离婚数量要比上述的少一半，家庭生活时间超过20年的离婚者也不在少数。有意思的是，年龄不超过50岁的女性提出离婚的要比男性更多一些，但是50岁后男性提出离婚的要多一些。这也许很容易理解，孩子们都长大了，无需支付抚养费，很多年龄超过50岁的男性感觉有实力组建新的家庭，与更加年轻的女性相结合。值得一提的是，俄罗斯男性组建家庭的机会要更高一些。要知道，女性人数比男性多出1100万人。当然，进入退休年龄前，情况会有所平衡。在俄罗斯，男性比女性生病和离开人世的几率要更高一些。 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劳燕分飞呢？根据俄罗斯社调的资料，25%的离婚者是在不了解对方的情况下仓促结婚，另有25%不幸的婚姻是没有住宅。实际上，与父母同住屋檐下的年轻夫妇，很少有不与老一辈不发生冲突的，原因是相互失望和年轻夫妇的不满。约有20%的夫妇离婚是因为背叛，15%的离婚者认为双方的性爱不和谐，10%的认为是酗酒导致了婚姻破裂。最近一些年里，出现了新的离婚原因。根据社调资料，15%的离婚是因为一方或双方经常悬在社交网络之中。 另外还有一类离婚的原因是配偶患有疾病。在俄罗斯，此类亲人的背叛情形暂时还不太多，但是要明白，在苏联时期未登记的婚姻几乎类似于通奸，但现在已经司空见惯了。男女多年在不办理正式手续的情况下生活在一起，根据统计，有 50% 的俄罗斯人选择这种生活方式，但是在婚姻一栏中却选择再婚状态。从俄罗斯的法律角度看，未登记婚姻仅仅是同居关系，双方之间几乎没有任何权利和义务的约束。 但是这点并不能阻碍人们做出选择。心理学家德米特里·纳乌缅科这样指出，未登记婚姻流行有两个主要原因。他说，选择不登记婚姻是世界趋势，俄罗斯并非例外。其实我国这种情况并不像其他一些国家，比如欧洲国家那么流行。我认为未登记婚姻越来越流行的原因是大家希望独立。婚姻纽带带给男女双方附加的是相互责任，也就是说，年轻夫妇在护照上盖章给双方带来一定的依赖，并非每个人同意这样做。第二个原因是缺乏对伙伴的信任感，对其可靠性没有把握。选择自由关系之际，双方有意识地给自己留有必要时各奔东西的权利。 现代社会另一个问题是同性婚姻。俄罗斯法律中没有单独章节直接禁止同性婚姻登记，但与此同时，婚姻登记处并不给同性办理婚姻手续。 德米特里·纳乌缅科这样指出， 俄罗斯社会对这样的变动没有准备好，我坚信将来也不会认同。 社会学家同时还注意到，最近25年的时间里，非传统婚姻的反对者数量增加了。上世纪90年代初是71%，但现在是79%。看来，在俄罗斯同性婚姻合法化确实没有什么前景。 刚才为您播出的是俄罗斯卫星通讯社《你好，俄罗斯》节目的报道。介绍当下俄罗斯人的婚恋观，由北京外语广播制作的今日北京节目也同步在俄罗斯卫星通讯社中文网上刊登，欢迎您的关注。 解读人物足迹，揭示事件进程，关注环球30分，了解世界得满分。环球30分，环球30分，环球30分。 节目的最后，我们将视线转向加拿大。明年就是加拿大的大选年了，现任总理特鲁多日前就宣布将实行加拿大联邦碳税计划。他的政敌认为呢，实行这一计划是在为明年大选做准备，为他拉选票。但是特鲁多表示，减排是经济和道义上的必须，与政治及大选无关。好了，我们来听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记者吴威的介绍。 My friends, I'm here to talk to you about something that you think about all the time, your future.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宣布了联邦碳税计划。联邦政府将向没有遵守全国减排纲领的省份征收碳税，同时向这些省的居民提供退税，以弥补他们的损失。目前加拿大全国有安大略省、新布伦瑞克省、曼尼托巴省和萨斯卡特温这4个省拒绝接受联邦减排标准。特鲁多选在多伦多市汉博学院召开新闻发布会，该学院正好位于反对联邦碳税最坚决的安大略省长福特的选区。 I don't need to tell you how important it is. You see what's happening all around you. 他对在场的学生们说，我不需要强调减排有多重要，周围正在发生的事你们都看得见。 In recent years we've seen floods from downtown Toronto to Cape Breton Island.While in my hometown of Montreal, more than 50 people died from a heat wave just a few months ago. Spring in Manitoba. 例如，从多伦多到加东布雷顿角的水灾，几个月前造成50人死亡的蒙特利尔热浪，今年春季曼尼托巴省遭受的有史以来最严重的旱灾，几年前几乎把麦克穆雷堡从地图上抹去的阿尔伯塔省北部山火。 It's the world you were born into, and you know no other.It's the air you breathe. But let me tell you, 这是你们出生的世界，你们呼吸的空气，你们只有这一个世界。特鲁多说，所有的研究都显示，给碳排放定出价格是最有效的减少碳排放的措施之一。 Starting next year, it will no longer be free to pollute anywhere in Canada.We are going to place a price on the pollution that causes climate change. 从明年开始，在加拿大的任何一个地方，污染都不再是免费的。同时，我们也将帮助加拿大人适应这个新的现实。按照加拿大联邦政府和大部分省级地区政府签署的《全国绿色发展与气候变化纲领》，各省最晚应该在今年9月开始实行减排措施，联邦政府则提供补贴。由联邦出面征收碳税的计划原本只是以防万一的备用方案，但是随着反对或退出全国减排纲领的省份增加到4个，联邦碳税项目将涵盖将近一半加拿大国民。这个项目的第一部分是向油气燃料征税，2019年对每吨二氧化碳排放收税20加元，此后每年增加10加元，在2022年达到每吨50加元。这也是在全国减排纲领中各省应该遵守的减排标准。联邦碳税并不直接向消费者征收，但是收税肯定会导致油气燃料涨价。根据政府自己的估算，每吨20加元的碳税将导致每公升汽油涨价4.42分，每立方米天然气涨价3.91分，每公升丙烷气涨价3.1分。这里说到的数字都是加元。居住在实施联邦碳税省份的人可以获得退税，手续和退销售服务税类似，